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度，泰国。在那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， 仲 流传着很多你估不到猜不明想不透的事。 想不透的事。 Do forgive me。 真太猛之仰思河。上集讲到，或者一路舟居劳顿，所以令到阿猫实在太过攰。本来佢仲攞住手机玩嗰个神庙逃亡游戏，但玩玩下佢不知不觉咁瞓着。 啊，外面嘅太阳好好啊。 係喎，我而家喺泰国㗎喎。哎呀，弊啦，我要赶住买火车票啊。 哇，时间教到咁问，可想而知呢。火车虽然未出发，但是那些票呢就已经卖晒。咦，嗱，佢发现有一班车是可以去清迈，于是佢买到票，个心就踏实好多啦。等到车嚟到之后呢，咦，阿猫不免笑得笑，哈，估唔到呢部车都 OK 喎。呢部车竟然冇咩几个人，數數埋埋大概得十零个啫。或者头一晚喺机场呢就瞓多咗，又或者杯咖啡嘅作用呢。阿猫有啲兴奋都瞓唔着，不知不觉间部车已经驶出咗市区，进入咗连绵不绝嘅山路。阿猫略有啲奇怪，喺泰国攻略里面呢有详细嘅路线图，但系就并冇写咩山路嘅介绍。不过当然呢啲攻略都只系参考，事关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去清迈肯定唔止得一条路嘅，话唔埋呢条系近路。阿猫亦都冇几留意，望住窗外黑暗中嘅山景，大巴就好似驶入咗山区嘅腹地。阿猫呢夹一夹紧嗰张毛毡，正准备强迫自己瞓，而突然之间，大巴发出刺耳嘅刹车声，巨大嘅惯性令到阿猫成个刹唔住掣，砰一嘢咧就撞埋前座嗰度，成车人都被惊醒咗。阿猫撞到咁鬼痛啊，梗系嬲啦！一路揞住个头，担高头一睇，就发现服务员面露恐惧之色，双手合十，低声嗰定咦揞揞之揞乜？司机突然之间揞一支烟出嚟，点着喺度煲烟，声都唔声，面色苍白咁望住大巴正前方，而阿猫坐喺后排，睇得咧就唔系好清，捽捽只眼，再仔细啲一望，哎呀！汗毛都冻晒起身，喺惨白色嘅月光底下，有两个人笔直咁企喺路中央，漠然咁注视住佢哋。喺佢眼前嘅呢两个人，如果系普通人，甚至系两个贼人，大家都唔会咁惊。但系企住呢两个人，好明显系两个雕刻得惟妙惟肖嘅木头人。在这一种这样的深山大岭的腹地里面，盘旋的山路间，深夜突然之间有两个木头人冻在路中间，那些气氛真是吓鬼死人。 是哪个将他们放在这里的呢？为什么要放在这里？ 阿猫联想到泰国种种诡异的传说，心里面阵阵发寒，手脚冰冷。难道真是遇到了古咒之类的邪门嘢？在这些诡异的气氛当中，车里面的人慢慢静下来，所有人强烈的心跳直接可以听得到，还有一些气若游丝的祷告声。阿猫观察着每一个人，心里面灵光一闪，这部大巴上面除了司机和服务员是泰国人，其他所有的乘客竟然都是外国人。虽然泰国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大国，但是这种乘车都是外国人的概率几乎很难遇到。其余的乘客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但是阿猫就坐不住了。 之前我睇过一个泰国嘅鬼故，讲嘅系泰国山区有一个小村落入边，世世代代都传承住一种嘅邪故。呢种蛊可以令到村落入边嘅人有一种特殊嘅能力，死咗之后尸体放入棺材，但系又唔会掩埋，而系掟入一个布满住各种蛇嘅大坑入边，每日都会喂啲毒蛇食生勾勾嘅人熬出嚟嘅尸油，任由毒蛇喺尸体入边捐嚟捐去，直到7749日之后，将所有嘅毒蛇捉翻出嚟，放入个大瓮度剪成肉酱。跟住将呢啲肉酱填满尸体俾蛇咬烂捐出嚟嗰啲窿度，将棺材放喺河入边浸佢九日捞翻出嚟，打开棺材盖嘅时候，好神奇，条尸已经唔见咗，反而喺一层层嘅皮屑同埋碎肉入边瞓住一个 B B 仔。 呢个婴儿就系嗰个死去嘅人由呢一种蛊术获得嘅新生，并且保留住生前嘅全部记忆。嗱，呢部电影喺国内好多视频网站都睇唔到，由于场面实在太血腥，又异常真实。睇完之后，阿妈发得好几晚噩梦。佢之所以会联想到呢部电影，系因为炼制尸油嘅活人，都系由村里边嘅人伪装成司机，搭载住外国不知情嘅游客，落咗迷谷之后运翻去。呢一切竟然同电影惊人咁相似。阿猫嘅呼吸声急促咁喘起身，好似电影里面一幕又一幕发生紧喺阿猫身上。佢紧张咁望喺窗外面，仲好嗰两个木头人斋动喺度啫，乜异常都冇。突然之间，阿猫双眼一痛， 哇，好痛啊！ 空中好似有两支针咁嘅嘢急咗入佢哋眼度，直接喺后脑度穿出嚟咁，哇！大佬嗰种痛惨啊！阿猫对眼咧系咁飙眼水，而喺模糊嘅视线当中，阿猫清楚呢一啲痛感嘅来源系嗰两个木头人，竟然好似望住阿猫咁，而佢哋眼中竟然好似射出碧绿色嘅光，喺黑夜当中画出一条笔直嘅光线，穿过车窗同其他乘客嘅身体，直接刺入阿猫对眼。这种强烈的疼痛感令阿猫知道绝对不是因为恐惧产生的错觉。阿猫眯埋眼，眼前残留住剛才惊魂一望见到那个木头人的样子。块面好长，几乎占了全身的三分之一长度。短小的身体刻画着奇形怪状的花纹。双手几乎垂到地面。两只脚只有手掌长，活脱脱好似两只变种狒狒。眼皮上嗰种刺痛嘅感觉令阿猫知道佢哋仲喺度掘住自己。阿猫想挣扎，但系发现身体完全喐唔到，个脑嗰度咧有一种被烧红铁丝喺度系咁搅动嘅痛楚感，耳室度嗡嗡声，净系听到就快要爆炸嘅心脏挤压出大量血液直冲大脑。嗰啲血液喺血管里面激烈咁穿梭，嗰种沙沙咁嘅声音。车里面一光，应该系司机将车里面嘅灯打开晒。紧接住眼前一黑，好似有人起身挡住到光线咁，眼皮嘅刺痛感突然间消失咗。取而代之嘅系全身高度紧张之后肌肉放松落嚟嗰种酸痛感。阿猫擘大眼，一个人从前排行过嚟。坐喺阿猫旁边，阿猫好排斥陌生人喺离自己咁近嘅地方，于是咧就缩埋咗喺旁边。坐低嘅系一个外国人，仲几靓仔下添，满头金色嘅头发，望上去年纪同阿猫差唔多，一对浅蓝色嘅瞳孔几乎同眼白连埋一齐，好显眼。佢问： 你系中国人？ 阿猫岌一岌头，冇答。呢种气氛，阿猫实在冇兴趣讲啲咩。好彩嗰个牧人眼中射出嘅绿线好似消失咗咁，而呢一个金发外国人好有可能误打误撞帮阿猫解咗围。继而阿猫发现其他人似乎都冇受到影响，除咗自己之外，所以佢都唔知咩事。 我叫杰克，加拿大人，嚟泰国学习。 我好鍾意东方文化，所以对亚洲各国嘅语言都识少少。 嗱，呢一个金发嘅杰克用熟练嘅中文嘅自我介绍，出于礼貌，阿猫就回咗一句： 我叫阿猫啊。 阿Jack一头金发喺月光底下发出迷人嘅色泽，眼里面透出欣喜咁。 吓、啊，好名、啊，你父母一定好有思想噶啦。 呢句话重重咁揭开咗阿猫内心深处最痛嘅一道伤疤。阿猫忘记咗当前嘅处境，佢鼻一酸，心里面好似突然间生出无数咁多坚硬嘅竹笋咁，吉到个心好痛。 我未见过自己嘅爸爸妈妈。 哦，对唔住啊！ 杰克呢一句礼貌嘅安慰，并冇缓解到阿猫心里面嗰种刺痛感。边个可以体会一个孤儿从细到大遭受白眼，同家长开会时候嗰种失落感？那个被90%学生诅咒的家长会，竟然是阿猫最羡慕的一件事。哪怕可以被父母闹几句，他都已经觉得很幸福。杰克或者为了掩饰自己尴尬，于是故意就岔开了话题。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啊。 阿猫细细声地回他一句。 为什么他会跟我谈这个话题呢？在我眯埋眼的时候，他帮我挡住了牧人眼里面的绿光，是巧合还是他知道了些什么呢？ 阿猫下意识地望了望他浅蓝色近乎花白的眼睛，瞳孔边缘没什么异常，应该是没有戴美瞳之类的东西。杰克笑得笑，似乎知道阿猫想在这里寻找。 在未搞清楚状况之前，最好不要落车。 阿猫越来越发觉这个突然之间出现的杰克透着一股讲不出的神秘，以他一个年轻外国人的身份，似乎知道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东西。而且最奇怪的是，他对阿猫似乎很了解。究竟前面那两个木头人是什么人摆在这里？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？而这个神秘的外国人又为什么会无啦啦过来搭讪？请留意下集《侦探猛之杨思豪》。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